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喂，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呢？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哇！呢、這個十九大真係有毒嘅，真係我哋嘅收視急跌，真係頭先咧掂親都死啊！真係 啲聽眾留言 係啊，聽眾 講翻林林好過啦， 就話講翻林林好過啦。有聽眾亦都話：喂，啲屎有乜好研究啊？咁樣咁結果就中埋嗰屎嗰啲病毒。大家快啲翻嚟，大家快啲翻嚟。 講完啦，講完啦，講完啦， 講完啦，講完啦，唔再講啦。嗱咁咧，翻嚟咧就講緊一個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是、呢個國教分拆上市啦。聽眾好聰明啊，一睇就知啦。國教分拆上市就是呢個初中中史嘅課程嘅叫做課程綱要諮詢文件，咁、咧就第二稿咧就出爐啦，咁咧就結果就蝦碌頻頻。我覺得而家一種感染咗呢個林鄭嘅一種亂噏當秘笈嘅作風啊、以往咧就教育局嘅官員都唔會係咁嘅。咁琴日咧就喺呢個嘅記者會上邊咧，記者就質問佢就係點解冇六七暴動，點解冇六四？咁佢就話呢啲雞毛蒜皮嘅嘢咧，就唔會寫入去嘅。其實，跟住嗰個中大嗰個梁元生咧，其實好多人問我係咪我師兄，其實我唔識佢嘅。其實，我諗佢唔係中大畢業嘅，應該唔知喺邊度攞學位翻嚟喺度，即係黐咗入去中大教嘅啫。其實，咁咧就話咧，居然咧反問啊呢個記者啊，六七暴動嘅時候你喺邊度咧？咁樣 完全無關， 關乜事啫？ 呢啲叫做咩咧？窒人就唔使本，但係窒人就冇呢個理據啊。 嗯， 就係呢啲叫做八十年代阿叻嘅作風，即係嗰陣時香港人好中意護窒嘅。嗱、呢個係林鄭帶出嚟嘅，你唔中意睇咪黑埋眼咪睇唔到咯。嗱、呢種就係護窒，唔係一個政客辯論問題嘅應有嘅態度。呢、這個梁元生身為一個學者，中大文學院嘅院長，講嘢嗰個水平係咁樣咧，就係、是、中大之恥啊！我覺得呢個係六七暴動嘅時候的，而且確好多人未出世添、 我出咗啦。 如果歷史課程係一定要你在生先至睇到嘅，咁即係話過去嗰五千年歷史你見到咩？梁元生 係咯，咁你又教嗰啲咩唐宋嗰啲？ 系嘛？唐朝歷史你有你在場咩？ 史前嗰啲有教喎、 個肚裏邊嗰條蟲咩？你點知唐元武門之變？唐太宗是特登射死呢個李元吉嘅咧，係咪先？除非你係佢肚裏邊嗰條蟲嘅啫。如果係咁嘅話，歷史科應該取消。呢、個梁元生呢、這個學棍咧就唔使揾食啦。 喂，呢、這個人咧唔止講頭先嘅，佢仲有 即係黑人憎到咧，呢啲讀書人無恥就係咁喎。 佢仲講啊，除咗話問個記者你出咗世未啊，六七暴動嗰陣時，另外一又話。又窒個記者蠢啦，話佢問啲 蠢嘅問題， 問啲愚蠢問題。第三咧，佢又話講點解唔寫呢個六七定六四咧？佢就話唔想憑記憶嘅，即係話咧嘅意思。而家嗰個嘅文獻唔夠，我諗佢嘅意思係咁啦。我用最善意嘅方式去即係詮釋佢嘅講法啦。但係我覺得佢呢個講法咧，好鬼似嗰啲咩咧？你就講咗七七七啦，我覺得有啲似陳凡嗰種啊。又是那種嘴嚼嚼 的 Smart S、 啊、你是不需要這樣 說的，懶 醒的記憶，你為什麼這樣說？你不是跟我用我剛才的講法，因為呢這些呢近代發生的問題呢似乎現在 有未有定論、 未有定論， 是不是有爭議性？ 有爭議性 那就講完 咯，那樣就大體得多嘛。 但是有爭議性不可以放在那個課程裡教的嗎？ 我覺得即使是這樣，是即使是這樣講，其實都有問題，不過這樣也好一點、 他這個水平都不夠， 是記憶啊，什麼什麼講這些東 西，這些又是叫做什麼呢？為了一個政治理由呢，而是呢去千方百計在兜，兜到呢又說記者愚蠢又說成呢啲就係叫做咩咧？自暴其丑，一個讀書人係嘛？其實嗱，我就冇睇過呢個姓梁嘅呢位仁兄嘅歷史著作，可能好多人識佢，我係唔識佢嘅。其實究竟佢寫過啲咩書，對香港研究、對中國歷史研究有咩貢獻咧？我一無所知，只得過見到佢呢個委員會嘅主席，然後出嚟講埋啲咁嘅柒嘢。呢、這個就係咧，每一次咧，我見到呢啲新聞咧，我自己興嘅原因。你企喺度揾食就唔使跪喺度揾食嘅，你講多句講少一句呢啲説話。是不用死的，是吧？這份人工給了多少你啊？後面給了多少你啊？你要這樣說話， 但我覺得而家咧點解會越嚟越多啲人串嘴咧？除咗阿七七七粉身示範之外咧，即係你又睇到陳凡又係咁樣啦。而家連呢啲咁嘅教育嚇、啊、教育嘅 學者嚟 嘅 啦噃，係啊， 都係講埋曬啲， 咪同嗰個黃乃共一樣咯、啊，新亞書院嘅院長。 我而家覺得咧，其實係佢哋專登咁講嘢，其實因為係有政治好處。因為咧以前咧，我哋嗰套咧。而家就唔適用啦，以前嗰套係 public perception， 即係你睇下公共觀感，咁所以咧你講嘢咧就最好咧就唔好咁出位啦。但係而家唔係嘅， 而家 出位係好嘅，係因為佢唔係公共觀感，佢要睇主子觀感。 而家就係咩咧？而家用大陸嘅講法就叫做敢於亮劍，用我哋城寨嘅講法叫做露體狂。 个个都变晒露体狂，个个 变成露体狂，唔怕核突，攞出嚟俾你睇咯。 呢叫乜乜自信啊？ 系啊，呢叫做。乜乜啊！真系乜乜自信啊！叫做咁咧，就攞出嚟咧，几大几细都好咧，就攞出嚟俾你睇。呢啲就系叫做亮剑啦。嗱、 嗯， 呢股作风咧，我估啊，跟住都会系蔓延，全面蔓延香港。 嗯、 以往英国佬时代咩咧，就系、是、要大方得体，唔好即系 upset 个主流媒体、嗯。大家都知道讲嘢说话唔可以去到尽、嗯，要有即系呢个 taste 啊。而家唔系斗战， 嗯， 冇底线去到尽。 嗯 闹记者愚蠢，六四六七暴动鸡毛蒜皮，系咪嗱？呢啲就系咁啊！当你个主子嘅口味改变嗰阵时咧，自然下边嗰啲人咧，佢嗰个品味都变嘅、嗯，因为咧主子中意重口味啊嘛，系咪？以往中意美少女系列就大家都影到松郁萌、大卫咸美顿咁啫，而家唔系，而家下下打真君喎，要仲要又滴蜡又剩，乜都要出齐，咁佢咪自己带定蜡烛上场咯、啊？自己绑系啊，自己捆绑添。都唔使你嚟啊！我自己綁自己咁樣， 綁定先啊！ 綁定先啊，係啦，即係你挑機咩？我爆你先。 係 呢啲就係見到即係所謂學棍學棍就係咁、嗯，讀咁多書嚟為乜？係咪先？ 嗱、啊，比如頭先講雞毛蒜皮嗰個咧，就叫陳碧華，這個、呢個 教育局嘅官僚嚟嘅， 教育局嘅 以前嘅 課程發展 公務員咧，坦白講、啊、就唔會講呢啲咁嘅嘢， 唔需要咁。 而家係蔓延到一個程度啊，係連一個技術官僚都爆竊啊！你諗下。啊喂，大佬，你話六七暴動係雞毛蒜皮，死咗咁多人，你對死咗嗰啲人嚟講係咪雞毛蒜皮？我想問啦，即係等於你話沙士係咪雞毛蒜皮？ 嗯， 係嘛？ 喂，如果係雞毛蒜皮咁啊，陽光啊，唔應該攞呢個勳章 咯， 係 咯， 係咯，搞錯啊！ 唔係佢今日又道歉啦，即係今日咧，佢又澄清，即係佢所謂嘅雞毛蒜皮嘅意思咧，就係話唔可以將所有中國歷史咁耐發生嘅嘢咧， 千年。 啊！發生啊！擺喺個課程，鬼唔知咩？呢啲又係 嗱，呢個咧就再一次自暴其丑啊！ 但係你涉及到香港史嗰部分啊，雖然已經少啦、嗯，十，但係佢又要講香港回歸啊，諸如此類啊，呢啲嘢。 點解六七暴動會變成雞毛蒜皮咧？唔係因為呢條友咧，即係講錯嘢，我覺得，而係根本嗰個課程大綱嘅設計有問題。 嗯， 就係你將香港史附屬於中國史嘅一部分。嗯好啦，中國嗱，楊潤雄今日講噶嘛，中國五千年歷史源遠流長，大大小小寫曬落去，咪唔掂咯？咁事實上係、嗯，但係當你將香港史黐咗入去之後，成個中國史五千年1967年嗰半年發生嘅事，咪變咗雞毛蒜皮咯？呢個係你嘅出發點本身已經錯啊嘛，其實係點解香港史要附屬於中國史咧？我想問下秦漢時代嘅香港， 因為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咯。 嗱，呢個就係政治原因。你話呢個係政治教育，呢個係國民教育，我就唔同啦，唔同你拗。你話呢個係歷史教育，你就撲街。 嗯， 因為秦漢時代嘅香港有咩活動？我想問下，係咪先？ 嗯， 除咗嗰啲，你去香港歷史博物館已經衰格噶啦。 嗯， 一入去第一層尖沙咀嗰度， 嗯， 就整幾個原始人露曬體毛喺度燒嘢食。唔怪之 TVB 啲劇集咁中意燒嘢食啦，原來香港嘅原始人，我哋嘅祖先咧，一開波都喺度燒嘢食嘅， 都係圍爐取暖啊， 都喺度圍爐取暖。唔怪之得香港嘅網民就被指責為圍爐取暖啦，係嘛？已經係咁衰格噶啦，係嘛？你由嗰啲上古時代教起，大佬嗰啲上古史、秦漢史嘅香港係冇意義嘅，同今日我哋嘅生活係冇關係嘅。嗰啲只係啲原始人活動嘅遺跡，可能有啲石刻。係咪？可能曾經喺屯門駐扎嗰啲士兵喺度對付海盜， 嗯、 可能喺明朝嗰陣時係啦，講完嘅啦，就其實就係咁多嘅啦。咁所以結果咧，佢個課程一出嚟，咪得10% 係香港史咯、 嗯。 因為你諗下，相對起中國嗰五千年歷史、 嗯， 香港其實真正有意義嘅歷史係1841年鴉片戰爭之後先至、嗯、開始。 嗯、 但係佢一爆嗰下就好犀利啦，因為佢入咗一個大英帝國 一個全球化嘅帝國， 世界史， 一個世界嘅貿易帝國裏邊啊嘛。 但係如果你將香港咁樣間咗出嚟，獨立成為一個系統嘅，咁啊即係香港獨立嘅歷史研究咯。 事實上應該係嘅喎。你問我如果對香港人要了解我哋自己嘅身份咧，香港史應該獨立成科， 係 唔應該附屬於中國史裏邊嘅一部分？呢個唔牽涉到你對中國統一或者香港獨立有任何嘅睇法，呢個純粹學術討論。因为想想4999年我们都是没什么重要的活动遗迹在这里的。所以其实由1842开始你这样去比较，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鸡毛蒜皮。是吧，香港所有的东西都是鸡毛蒜皮的。你想想对比大跃进死2000多万人，六七暴动死了几百人，是不是鸡毛蒜皮？ 其实那 10% 都可以 不用。对比起文革全国动乱，武汉红卫兵抢坦克武斗死成几万人。香港六七暴動放一放炸彈，是不是雞毛蒜皮？又係係咪對比起全國六四裏邊被殺的人，香港冇死過人，香港的六四都是雞毛蒜皮喎。你任何的尺用了中國嗰把尺去度的話咧，香港史都是毫不重要的。但係如果你放在世界史角度去睇咧，成個大英的貿易帝國點樣建立，香港點樣發跡咧，你就係咁樣睇得到啦。你從中國史係睇唔到的，只有一種中國史睇到就係叫屈辱民族主義。然後說辭，然後大國崛起，然後依附在習近平核心的領導底下實現這個民族自強、 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是的，整條初中歷史那個課程綱要的整體總路線就是這裡、 其實就是這樣。現在他的中史特別是涉及到、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呢，就你剛才就講了個 framework 的了、 我教好過了真的坦白說什麼什麼你諮詢嚟做咩啫？ 你其實咩咧？你睇到咧，今將中史科變成必修科，就好似由今個學期開始嘅。 呢個國教嘅分拆方式嚟 嘅。點解要變突然間變成必修科咧？而呢個課程嘅諮詢，佢想做乜嘢嘢咧？咪就好似你所講咯，係想洗腦式嘅國教咯。 第二， 就以中史科嘅形式嚟去做咯。 我對於嗰啲歷史學嘅老師都好有意見嘅。第一。這個課程裡面的設計還是以斷代史、政治史為主題、其實這件事真是勾到爆。環顧全世界的歷史，在1950年代開始，其實已經越來越重視人民的歷史、即是說以前的人怎樣生活、穿什麼衣服、他們怎樣想東西、吃什麼東西、這些就是文化史與社會史。結果呢，你看到現在的課程裡面七成幾是政治史， 都是讲个咩改朝换代啊！ 讲帝皇帝名同我哋读个年代系一模一样，个个都唔想读中国史嘅原因，就因为记嚟记去，我哋嗰阵时就话要记，因为冇 Google 大神啫。喂，大佬，而家有 Google， 你仲要记隋炀帝出亡嘅原因系点？点解要读咧？真系系咪汉武帝文字武功打入去已经有啦，已经系读嚟做乜嘢咧？结果咧七成几140几节课，三年里边就系教呢啲咁嘅嘢。咁你谂下有咩意义啊？喂，咁我想講下，喂，唐代婦女嘅地位，點解唐代嘅婦女著低胸啊？點解唐代咁中意肥妹啊？點解唐代啲女人可以打 polo 啊，打馬球啊？你對細路仔嚟講，引起佢對呢個中國史嘅興趣，一定有啦呢啲咁嘅嘢係嘛？因為佢係外族啊嘛，唐朝係，係、咪？如果你教呢啲咁嘅古仔，咪有趣咯？ 即係鬼妹嚟嘅， 係啦，其實係呢個鬼妹嚟嘅，好食嘅咁樣。即係咁，你諗下你，結果而家又係翻翻去。最趕客嗰啲，係咪你個新課程綱要？我都唔明點解嗰啲被諮詢嘅歷史老師啊，我諗有啲都係我啲同學啊、師兄師弟嚟嘅，點解唔提出異議咧？真係社會史、文化史就 cut 喎，一路俾第一稿 cut 喎，就褪咗落去教多啲政治史喎。咁好啦，我想問下你政治史教乜嘢咧？係咪嗰啲朝代嘅政治史對今日我哋理解今日嘅中國同埋今日嘅香港有咩關係？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係真係好失敗嘅。你從頭再嚟係咪？呢啲梁元生呢啲我都唔知佢讀乜嘢，讀邊間大學？大家幫我哋起個 有啊， 中大 中大喎、啊，真係 真係中大， 唔係啊， 博士都係中大，博士就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 Santa Barbara 流嘢嚟嘅喎。如果係 UC 嘅系統嚟講，應該、UC 最叻係 Berkeley 啊嘛。 佢後屘做咗係主任嘅喎，歷中大係歷史係主任啊，後屘又做埋文學院院長喎、又崇基學院嘅院長又。 啲著作 有咩著作先睇下？ 嗱，歷史上的慈善活動與社會動力啊。 唔 我 張學明啊，唔係梁學明，嚇死我！張學明、 有嘅，我老師係張學明嚟嘅。 唔係民建聯 嘅。好嘅，好嘅， 真真有其人， 係同名嘅啫。 係、okay。 所以你諗下，你教埋呢啲咁嘅嘢，你叫啲僆仔繼續喺度背，死記硬背。你真係就算你話佢要建立對中國華夏文化感情，可以做得到咩？ 嗯， 我都真係做唔到嘅。第二，香港史附屬於中國史，仲要壓縮到去咩咧？就係咧得 10%。10%， 我覺得我寧願你一係唔好教，係乜？你教嚟做咩啫？一句講完啦，香港自古以嚟乃中國領土， 唔係 印喺本教科書嘅封面咪得咯？ 咪嗰 10% 咪就頭先喺你嘅 framework 之下，就係講香港回歸，回歸冇睇啊嘛，即係咁。 但你難為啲老師點教咧？漢朝嘅香港係嘛？跟住魏晉南北朝時代嘅香港係點咧？跟住宋朝嘅香港係點咧？ 唔講噶啦，呢啲 唔講噶啦， 你揾唔到嘅喎，有啲嘢真係。 只是講香港近代嘅咋，就回歸 回歸嗰部分， 係講回歸嗰部分。 咩嘛？仲有中英談判啊，之前嗰啲啊， 嗰啲咯。 所以我咪話實際上 都係説國史 地嘅屈辱係 啦。其實是一個點樣由鴉片戰爭，香港淪為殖民地，跟住香 受盡 到一68年前共產黨建政，然後點樣收回香港主權，然後建立一國兩制，然後香港繁榮昌盛，講完咯係嘛？ 係 唔使一節喎，真係我哋都唔使一節啦。一个字都讲完噶咯，真系。 咁所以你点可以入六七啊、六四嗰啲 issue 入去啊？因为唔啱个 framework 啊嘛。 但我觉得会出事嘅个原因咩咧？我成日都话维稳洗脑咧，只存在喺一个封闭嘅社会。但系你除非你话以后细路仔唔可以上 Google， 慢慢唔系慢慢会噶啦，可能。 我估将来可能我哋拍拍多下一集，十年下一集咧，就应该 应该系上即系要翻墙。 系啊，香港上网应该要翻墙噶啦，其实。如果唔系嘅话，你点可能？老師教嗰套民族復興論， 嗯， 學生可以全面去俾你洗到腦咧， 嗯， 係冇可能嘅，我覺得其實，除非你就話唯有用個考試制度、課程、教科書全面一條龍去逼佢哋咯， 嗯， 咁我估都係嘅，其實， 嗱， 因為教科書初中又要再編個重新編個教科書啦，咁嗰啲錢益咗邊個咧？香港大量嘅家長又要進貢俾三聯商務、中華書店啦，即係呢個中聯辦旗下嘅三大書局啦， 嗯， 咪由佢哋出嘅咯， 嗯。 系嘛？咁嗰啲教科書又係老左去編嘅咯。 嗯。 然後編完之後，佢就去出，跟住就將香港人納税嘅錢，納税人嘅錢就 channel 咗佢哋嗰度啦。 嗯。 又係一條龍服務。跟住搞呢個多啲交流團啦，上去學習中國現代史啦。 係。 跟住嗰個承辦交流團嘅又係中聯辦下邊嘅旅行社。 係。 結果我哋教育局撥出嚟啲錢，扯一聲又係去咗郭佩凡嗰度。咁你諗下，你玩曬咯，其實。其實，與其係咁，我覺得不如咁咧。我建議。 係。 以後就不如直播中聯辦。中聯辦裏面教中史科，然後用學校直播李飛的模式， 嗯， 直情不需要拜趴香港老師，我覺得。 哇！你估佢唔會啊？ 我覺得好啊，真 係。唔係啊！你而家睇到嗱，習近平咧咁樣又話要 一係就去到盡咯， 又轉睇佢嗰個 speech 啦，跟住李飛啦，又依個中小學直播啦咁樣。喂，我覺得而家行緊呢條路啦，真係。 我覺得係啦，不如與其係咁就係嘛？再唔係就咩咧？就你咪整個嗰啲咁嘅 common key 啦，係嘛 ？key 到故宮喺後邊咁樣，然後揾個乾隆皇出嚟講咪得咯。我覺得 真係得 嘅 喎，佢而家 即係電視咁樣，每條中史堂就照播嗰啲就得啦。 咪咯， 係啊， 播片又得，直播又得。 毛澤東翻山 係啦，再唔係咩咧？橫掂大陸而家啲電視劇都開唔成啦，好多都一定要抗日神劇啊嗰啲噶嘛，直情用抗日神劇嚟做呢個教材，即係塞個炸彈落去褲囊嗰啲啊。然後攞機槍打日軍飛機嗰啲啊， 係 呢個咪就係即係中國強大之下資源充沛之下嘅教育係會用你頭先所講嘅模式，我係絕對相信。點解會唔係點會拍咁多嘅神劇出嚟啫？拍咁多呢啲咁嘅劇，就係第日將來預備喺學校裡面播噶嘛？呢啲嘢， 我覺得就騰訊橫掂都有共產黨股份，又有黨組噶啦，快啲開發叫做殺港獨。網上手游啊，手机游戏系嘛？凡亲杀港独全国比赛 系 嘛？好劲过义和团 系 嘛？义和团都系杀洋人啫嘛，系嘛？杀港独，大家斗杀得多，斩头斩得多。 即系好似嗰个手游系拍奖俾阿习大大嗰个游戏一样， 或者奖刮港独都得，因为用翻嗰个程式。 不过奖刮， 不过就唔系拍奖，就奖刮港独。 奖刮肥佬礼，奖刮 黄 之锋啊！ 你拣系啦，黄之锋啊！岑浩輝啊，羅冠聰啊，咁樣可能有啲級數刮得多嘅就多分啲，有啲級數就少啲咁樣，係啦，咁啊仲好嗱，又袋錢去落佢哋袋啊，真係。所以我就話咧，有陣時你見到好荒誕，即係香港越嚟越距離一個作為一個國際城市越嚟越遠。 你可以想象得到下一代的香港人呢，他们的视野几咁狭窄，是不是就变成一些的叫粉青，变成一些的叫做中华交上身的人，是不是就是很简单呢。我那天看新闻才好笑，有个叫做咁嘅何建宗啊，咩政助被人揭发嘅丑闻，冇得捞嗰个，自己辞咗职嗰个，就整咗个咩一国两制论坛定唔知乜鬼嘢，就要求政府咧就协助翻大陆升学嗰啲人喺内地就业。 啊，哇！ 我心谂呢啲乜嘢新闻稿嚟嘅？你翻去内地升学就已经柒噶啦，跟住搵唔到嘢做系应该噶嘛？你点够大陆人争先？坦白讲，你讲钱唔够佢钱，讲转型唔够佢哋转型。甚至講叻都唔夠內地嗰啲人叻，咁你揾唔到嘢做係應該嘅，咁而跟住仲要又促請香港政府去幫佢哋喺內地就業喎，係嘛？咁我心諗香港政府又何德何能可以協助嗰啲喺內地升學嘅香港人喺內地就業咧？係嘛？即係你睇到成件事係咁啊，最後尾又係咧，我鼓勵多啲人翻去內地升學，然後咧翻去升學之後咧，跟住就嗰陣時啊，六八九咪講到好勁嘅又係，咁原來發覺。而家調查出嚟係揾唔到嘢做，係咪？跟住就整一帶一路獎學金啦，叫人去一帶一路升學。 係， 我想問一下，下一次我哋係咪要求政府促請特區政府喺烏茲別克協助香港學生喺烏茲別克就業，或者喺烏克蘭成家立室咧？ 哦，呢、這個可能 呢個機會可能大啲係啦。據說強國男士就最中意烏克蘭美女啊嘛， 冇錯冇錯。 即係你諗到啊，每生產一樣嘢出嚟，然後咧賣唔到味，賣唔到味又再咧。去生產多另一樣嘢出嚟，為咗幫佢埋尾。好啦，又埋唔到之後，又再生產第三樣出嚟。講到最尾，人心唔回歸，只有一個問題，我覺得你而家生產出嚟所有國教、初中科歷史教育課程大綱，到國內交流、強制性內地交流都好啦，全部都係一隻狗追住自己條尾喺度轉嚟轉去嘅，其實。 咁但系呢啲咪創造就業機會咯？ 係啊，嚟緊高鐵啦，陳凡話 係咯，九百億變咗 幾個 2700億 嘅叫做經濟效益，仲有萬幾個嘅就業職位。 內地啊， 香港 啊， 你信唔信？ 點數？內地我就信啦。 咪冇所謂啦，陳凡講咩2300億，講10000億都得噶啦，因為陳凡係隨口噏嘅啫嘛，啲嘢過去已經佢嘅言論當中咧有好多被。網媒嗰度咧已經話佢失實噶啦。 其實而家坦白講啊，有一樣嘢叫做 fact check， 喺呢個特首辯論嗰陣時咧已經顯示過威力了。係，即係網上邊咧要查證啊，呢啲政客所講嘅嘢係咪講大話咧係好容易其實，但我相信呢啲政客仍然生活喺呢個前 Google 嘅年代。 但係冇所謂噶，我覺得而家我覺得香港嘅官員咧，頭先我哋所講嘅其中一 part 就係咩咧？串嘴，第二個咧。吹水都唔緊要嘅，依家佢冇後果嘅。你睇何君瑤話殺人，咁點啫？ 第三樣就係串嘴吹水之後嗰日道歉，就係咁樣啦。係啦，跟住完噶啦，冇嘢噶。 係啊，唔係啊，嗱，你林鄭先衰格啊，佢唔係道歉啊，佢道歉之前啊， 係 佢係將個責任道歉咩？ 佢懟曬落去俾明報嗰個記者啊，你知唔知啊？係啊，我咁複雜嘅嘢，佢就將佢數字化，將佢簡化。系咪？咁你讲出人哋边一度系错啊？ 系 咯，你又唔讲喎？边一句系 misquote 啊？ 喂，我记者梗系将你所讲嘅嘢唔会逐只字记录噶，嗰个叫逐字记录，系法庭文件嚟嘅。记者唔系做逐字记录噶，坦白。 唔系，其实明报嗰篇嘢大家去睇翻啦，写得好清楚嘅， 前文后理 好清楚。嗱，我有一噏一段俾大家听，几咁清楚嘅话咧。梁啊，依、這个啊七七七指出，佢唔系讲七七七啦，系讲林郑啦吓。目前本港已经有76万个出租公屋单位，并快将增至80万。认为只要能够保持公屋单位流动性，呢、這个数目已经足够应付基层家庭需要。喂，好清楚、啊。 坐喺边度咯？我就话 坐喺边度啊？你真系依一句说话系可以理解为你设咗一个顶上去、啊嗯。 所以佢嗱，佢冇用封顶啊。明報呢個訪問裏邊冇用， 冇啊，佢冇用。 係之後演繹呢個明報嘅訪問，大家就覺得有一種封頂嘅意味。我想問一下呢、這個推論有何問題？任何一個正常人睇到呢個訪問，都會覺得你 cap 咗喺80万個。 我不過用封頂去形容你句説話簡短啲啫嘛。 所以我就話政客賤在咩咧？蝦碌衰咗唔緊要，你唔好諉過於傳媒，你諉過於肥佬禮唔緊要，因為肥佬禮唔會駁你。系嘛？你委过于明报嗱，明报记者苹果揾佢咧，佢都好串嘴下嘅。我冇嘢补充啦、 嗯， 我要写嘅嘢已经写晒出嚟。 嗯，好长好长好详尽啦，好清楚、 啊，好清楚。所以我就话咧，呢啲政客系咩咧？衰咗，仲要再揾代罪羔羊。 系 再去找那些什么呢，不敢反击的代罪工人。为什么？因为明报如果反击的话，这个记者的老总就会找他去照肺，跟着影响我们跟政府关系，将来林郑有什么内幕了，因为明报和林郑的关系是最好的。 为什么会给你个专访你、啊、 如果不是个专访，为什么会给你明报呢？以前和冯成章啊，同阿張波啊嗰啲飲茶灌水嗰啲嘢，十幾年嘅大佬啊， 所有記者受把啦，嚇咁啊搞到， 所以我就話賤就賤在呢度，你應該隨時論到記者冇得撈啊！你知唔知啊？你咁樣諉過於個記者，我就話如果作為政客，你唔好講到咁籠統，你講出嚟邊一句係明報嘅記者屈你嘅？係咪你自己俾圍插啦？都唔係淨係泛民啦，到建制派都圍插嗰下就騰起上嚟啦，騰起上嚟就咩？道歉之前就说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是明报歪曲了我的意思，不过我都照道歉啦、 所以 我今天看他的道歉，你有道歉吗？他一来的态度不是道歉，不要讲内容先，我觉得他的态度仍然不是道歉，然后呢除了将那个的责任推了给记者之外，第三就是我觉得是你误解我， 是 啊，就是说是你误解我而已。 他跟689的分别是什么呢？689就是一个 odd man，Odd man 就係大家中學裏邊總會見過噶啦，唔合群啦、啊，唔同你一齊玩啊，朝頭早唔同你食早餐啊，女同學就自己一個去廁所啊嗰啲，唔係一班人去廁所嗰啲，嗰啲叫 odd man。odd man 咧就係話你話佢一句咧，佢頂你十句嘅，就係六八九嗰款啦。但係佢頂親嗰啲咧，其實自己嗰啲嘢咧都係戇居嘅。但係奶媽呢一款係咩咧？係嗰啲串嘴以窒人為樂嗰啲，就算道歉都好啦。其实他是调回转，就是说哎算了，你们咁不满我咪道歉咯，不过是人哋写错了。 反而是那些似那些中学那些几个女仔在 bully 人哋虾人那些。哎。 走去虾人哋那些，然后一方面呢就希望老师看得起他，做点他做班长 ,Happy Fred 那些。在老师背后呢就走去欺凌人那些。 是啊，所以我觉得他都是落入这个串嘴系列的，他 是 什么道歉？是串嘴系列来的。 肯定是，他那天讲话黑埋眼咪睇唔到咯，咪又系。我成日话我心谂，我就系香港咁多年，即系掌权嘅政客里边，有边一个个弱个格系咁衰啊？我就系话，嗱你样衰又好，乜都好，呢啲都系好主观。但系做政客系唔可能个格衰嘅。你就算建制派都，你谂下柯创成几多鹌鹑唔出声啫，明知有死穴咯。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咁样，闪咗咪算咯。系咪？就算你话李慧琼都好咯，你睇到嘅，就算系即系亲共嗰边嘅建制派嘅政客。容海恩最多咪時間停頓咁咯，呆曬咁坐喺度咯， 同佢唱下呢個 Diana 咁咯， 真係頂唔順真係，係咯，咪就係、是、咯，所以我就話呢種嘅建制派嘅政客咧，你都會覺得佢最多舉手機器，但係唔係格衰啊嘛。但係睇到林鄭好，或者貼近林鄭嗰班人，真係有傳染病喎，真係真係個格越嚟越衰。你諗下，由第一鑊走去無厘頭，走去搞阿胡鬚開始，係嘛？ 搞胡鬚又好， 嗰單就真係好肉酸， 真係好肉酸啊！真係。原來後屘我先知，原來阿胡鬚都真係有申報， 都報咗啦。 同呢個特首辦嗰個講， 我諗胡鬚啊，真係忍唔住笑啊！真係已經成幾晚瞓唔著啊！嗰日見到佢眼圈黑曬，我諗笑到瞓唔著啊！真係 由你哋講一輪 先， 由 你哋講先，睇你讓子彈繼續飛。原來一早同佢個翻版細妹阿丁太 丁葉燕薇。 就已經話曬， 已經單曬聲啦，等緊你覆添， 等緊佢回覆添，原來係， 但係唔覆，仲要搞咁多嘢話佢唔報， 係 係啦，跟住咧，嗱、你留意一下喎，佢最後尾咧仲係講完曬個制度冇強制性，唔係一定要，即係唔係一定要申報批准咧，佢仲係咁講嘅，希望佢 尊 重 制 度制 度 啦，呢個就係叫做咩咧？兩個人鬧交咧。死都要講咗， 攞尾彩， 係啊，攞尾彩。 嗱，呢個又係格衰到一個地步咧，即係七七七同佢，唔係呢個同個姓丁嗰個一樣啦。嗱，如果阿胡蘇珍已經出嚟講咗呢句説話，你點樣包尾嗰句係嗰樣嘢，仲係叫阿胡蘇珍尊重嘅制度嘅啫？ 佢就係攞尾彩咯，我就係話。 就係咯，我覺得真係格衰到咁樣樣喎，你係咪應該即刻話哦？可能有啲咩誤會，一場誤會， 小事嚟啫， 啱 啱講完。 你最少講誤會啦呢兩個字啦， 佢唔會嘅，我覺得佢一定要攞個尾彩，亦都係唔憤輸。 嗱，你再加埋今次明報呢個報導當中，你睇到佢嗰種嘅道歉嗰種嘅態度咧，我真係覺得呢個七七七咧係嗰種嘅即係傲慢啊，係真係係超越呢個六八九。 嗱，佢唔輸得之餘係咩咧？嗱，六八九都係唔輸唔衰得，六八九唔衰得嗰啲咧硬邦邦地唔衰得，硬嚼。硬困你，就算困埋佢手斷都好啦，都要隔你嗰啲。 就最多揾埋個馮偉光兩個一齊隔嘅啫咁樣。但係奶媽呢只係咩咧？就表面上好似做到好似好即係身段柔軟咁樣，但係實際上咧就係咧疾人唔使本，講嘢咧就係咩咧？唔大氣啊！我成日覺得唔大方得體就 秒嘴秒舌嘅， 秒嘴秒舌嗰啲，即係搣人手臂嗰啲家姑嗰啲咁樣，即係白。白燕比阿边个黄万妮搣手臂嗰、那个黄万妮就系咁嘅款嘅，我觉得即系食啊嗱，睇你食得几耐嗰啲，即系一路搣一路闹嗰啲嚟 嘅。 所以我话咯，即系我哋想讲，而家嘅官场当中777嘅班子里面咧，同埋佢嘅即系所谓而家今次嗰个教育嗰、那个嘅啊大学教授咁样串嘴 有感染病，我觉得 系啦。串嘴，然後跟住咧就頭先講咩啊？吹水啊，吹大咗唔緊要。仲有第三，我想講何君瑤呢啲咧就係咩咧？佢又唔係吹水，又唔係串嘴啦，係淨喺亂咁噏違法嘅説話都講，夠膽講 中樹禍嗰啲咪咯，冇事㗎，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亮劍意識叫做露下意識咧、已經係由內地襲港啊。我覺得係蔓延成個官場。嗱，調翻轉喎，我覺得反而另眼相看係咩咧？你見到陳茂波嗰啲係最神言 嘅，係喎， 包括垃圾桶喎， 係喎，唔講嘢喎， 劉江華喎，講親咩啊？用公務員嘅方式講喎，真係呢啲叫做真係風水輪流轉啊！真係， 真係真係奇怪嘅。 係啊，林鄭嗰班馬就係最中意亮劍喎。 大佬，你嗰個陳帆本身就係應該係公務員系統上嚟嘅。做處長， 機電工程處長啊，之前係。 咁咪咁多年嘅呢個公務員生涯嘅經驗，但係你睇到佢講嘢真係隨口噏嘅喎。 但係好容易理解呢啲，即係話原本喺中學裏邊做一個守廁所嘅 prefect， 突然間升咗做 head prefect。咁嗰下咧就真係飄飄然咧， 衝曬血啦，咁 衝曬血。 因為揀佢其中一樣嘢都係佢嘴，其實過去都係唔係好收嘅咧。即係其中一個原因揀佢去做呢個咁嘅，即係升兩級上去做呢個局長。 我覺得咁樣，總會有啲人咧覺得政治能力係咩咧？就係、是、叫做識得講嘢。但我成日都話識得講嘢，等於識得講嘢就唔識得做節目一樣。如果你係窒人唔使本嗰類咧，最多係做 AO 都做唔到嘅，做個 EO 嘅就真係。你去 AO 你試下窒人唔使本啦，你去同其他部門開會啊，你睇下你種下幾多仇口啊，跟住你出去諮詢委員會或者同商界開會啊，睇下你種落幾多仇口啊，係咪？呢個就係咧。即根本上是一個用人的一個標準的錯誤嚟。提拔陳帆呢類人，我覺得亦都係下邊有啲奴才嘅投其所好。 我覺得有個原因就是因為陳帆把口滿足到777嗰種串嘴人。 嗱，咁我就唔知道陳帆嘅口技得唔得，但係實際上我睇佢嘅表現咧，就係好低水平嘅。其實，即係嗰啲咁嘅所謂疾人咧，其實都係好低水平，即係叫做聊啲無關痛癢嘅嘢啊，叫做小學雞式啊，我覺得，因為你要記住兩個人辯論問題咧，用疾人嘅方式去辯論問題咧，呢啲係好小學雞嘅行為嚟嘅。八十年代香港好流行嘅，係嘛？即係我哋讀書嘅年代都好流行嘅。但係而家但坦白講，真係疾人嗰啲已經係 out 曬。你見到如果係嘅話，陳百祥收視100啦，係嘛？喺 TVB。即係阿叻啊，叫做係嘛？你調翻轉，如果你大家有睇翻八十年代嘅電影，阿叻做親嘅都係俾人遊論嘅。 我係喎， 其實個 loser 嚟嘅。你睇下王晶嗰啲戲咧，最中意遊論阿叻嘅，因為佢把口就窒人唔使本，但係喺電影裏邊見到佢俾人遊論，大家都好開心嘅。我覺得陳帆咪就係咁，係嘛？佢窒人唔使本，但係佢會將來喺立法會俾人遊論到不得了嘅呢啲係。 但係佢繼續會駁嘴咯，到時。 唔係慢慢就 而家都係咁嘅喎。 我覺得啲人話佢係吳克儉化，我覺得唔係。嗱，吳克儉冇乜點樣窒人嘅，佢最多係一個廢人。 廢啲人多數話陳帆都係比喻吳克儉咁廢，但係我覺得佢唔止廢， 佢唔係廢咁簡單。 唔止廢， 係啊，係一個窒人唔使本嘅廢人。 好能啊，能力啊，喺呢方面係即係中意窒人啊好。 但係呢啲咁嘅做嘢嘅方式咧，嗱，吳克儉最多係咩咧？我覺得啲人話佢懶啊，等等去睇女學睇制服啊。或者係 飲飲食食啊，都係 讀三十本書啊，呢啲咁嘅嘢一個月啊，即係呢啲妄居嘢。但起碼佢唔會嘢嘢咧，同你窒啊、扯你啊，然後喺度即係用佢嘅邏輯去嘲笑你啊。 佢講愚蠢嘢啫，只會即係愚蠢嘢。譬如去日本就又點樣話 食放題啊？ 食放題啊！啲咁嘅愚蠢嘢啫。 但係我覺得即係好多人都估唔到嘅，777以為佢上任咧係 用一種公務員的方式講嘢好穩陣啊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啊呢啲啊，原來你發覺唔係。even 一個明報夾好的訪問都出事， 喂，同埋即係， 但係呢個出事，我覺得係佢顯示到佢唔係明報記者問題而係阿林鄭本身個人嘅問題，就係佢嗰種中意閉門做嘢啊，係呢種作風啊，由西九嘅故宮博物館開始，佢呢種閉門做嘢，我相信佢覺得自己對房策已經諗得好通。 嗱，但係咧，佢 因為佢唔會咁講嘅。 嗱，佢今次咧，雖然我哋話佢串嘴式道歉咧，都叫道歉啦，所以我就覺得。他今次真的講錯了嘢，真係話咧咩意思呢，就是背後有人係即係叫做放針啦，就話喂佢咁唔得喎，如果唔係林鄭點會道歉啊？ 唔係，但係我覺得最震驚就係以佢即係嚇係一個即係公務員出身，就更自命又熟書又成咁樣，即係對於啲程序啊，對於數據好清楚嘅嘢，喂點解無端端噏出個800,000嚟嘅咧？ 我覺得佢覺得成個房策土地供應佢已經看透了，因為佢覺得我又做過發展局長，又個政務司司長，係咪？ 但我又 我了然於胸啊，對所有嘅嘢， 佢嗰套嘢唔係。我覺得嗱，講真，我覺得佢嗰套嘢咧，唔係冇説法嘅，即係話咧，佢覺得800,000，譬如話舉例啫，你當三四人一個家庭咁樣，嗰度已經 entertain 到200,000+基層嘅市民啦，又跟住佢話用流動啦，咩六字居啦，去吸引一啲即係住喺租用公屋嘅人咧，就搬出嚟啦，就 翻間公屋出嚟。 嗱，我覺得佢依種嘅説法咧，其實係有一定程度上面嘅即係邏輯嘅。即係呢個政策嘅邏輯，但係依個800,000上頂呢個一説法一出嚟咧，佢要道歉咧，就已經證明咗佢依個嘅講法咧係建制派都唔拜。 嗱，個原因好簡單，等於你記唔記得當日董建華都上去 TVB 接受訪問，就話呢個85,000字建屋指標已經不存在，結果大家譁然，一個咁重要嘅政府政策，居然喺一個咁嘅 TVB 嘅訪問裏邊隨口講一句。他犯的錯誤其實跟董建華當年85,000不存在所犯的錯誤是一模一樣，公屋建屋封頂這件事是一個重要的政策改動，沒有可能是由個行政長官在一個所謂的單對單的訪問一個鐘裏面去這樣宣佈的嘛，這個就是我就說看到他那種 arrogant， 就是說我政策了然於胸，由我講出來有什麼問題，但實際上你有長策，有長遠房屋發展策略，有房委會，有一大扎房屋制政策的決策者，他們叫做所謂 stakeholder 在這裡，你這班人個個蒙在鼓裡， 你一個人講算 了，然後你叫他出來回應，黃坤怎麼回應，黃遠輝怎麼回應， 是啊，全部都說他， 全部都沒聽過， 沒聽過， 是啊，沒聽過， 是啊，全部都說沒聽過，那他沒辦法回應的時候，他唯有站在對立面而已，因為你的過程裡面你沒有 engage 到他們嘛，所以我就說這個不是純粹因為公眾反應太強烈，我相信林鄭是連究竟發生什麼事她都掌握不到，是因為她的人太過 arrogant， 她是將我熟所有政策你們個個都不懂，所以我看得通的，800,000封頂之後呢，只要六字居呢是多人買的話呢，多公屋的人買的話呢，她空出來 騰 出來的單位呢，其實就可以蓋到那個新增的數目了，這樣，但是問題就是我當你啱曬都好，政治其實是講個過程多過講個結果嘅。你個程序、你個過程不正確的話，我話知你幾叻都死嘅。就算當年阿董建華話起中藥講個呢個決定係啱嘅都好，佢個過程啊咁倉促、咁騎呢啊，咁樣出台嘅話咧，一樣係會群起反對。所以奶媽我就係話佢要進入咗一個叫做689仙氹，就係咧蜜月期結束。然後跟住咩咧？佢覺得公眾傳媒越嚟越針對佢，包括明報，佢就會更加會覺得鬼影重重，覺得個個都想我死， 係 嘛？丁蟹嗰個情意結又出嚟，係咁，所以咧就坐得嘅，一路會坐落去嘅，一定。你因為你諗到嘅十九大之後，共產黨點會冇一大個 file 掟落嚟特區搞掂佢啊？呢啲咁嘅嘢，中史教育只係其中一部分嚟嘅。后面仲有一大 扎管治喎，大佬。 后面仲有一大扎嘢，仲有咩啊？而家系中联办出动去同教师倾中史科课程纲要啊？点解冇人问杨元雄啊？我觉得真系好奇怪。喺立法会里边，系咪喂，大佬咁嗰个系代表紧边个啊？边个先系香港特区嘅教育局长？我想问啊，究竟系中联办主任啊、谭铁牛啊、黄志文啊，定系杨润雄咧、啊？定系蔡若莲咧、啊？ 还是系？ 定系陈宝生咧、 啊？系啦，陈宝生咧、 啊？系啊，边一个 部长咧？原来系 咁。如果个课程纲要，我要反映意见，我哋城寨代表紧大量嘅香港嘅教师， 去反映意見，咁我咪應該揾中聯辦傾咧， 還是揾呢個教育部長傾咧， 或者揾蔡若蓮傾咧，係嘛？所以我就話你諗下，而家係已經亂到咁喎，已經係，所以你可想而知，跟住落去嘅話咧，呢、這個奶媽呢一個咁樣嘅管治咧，只會進入更混亂嘅狀態，我覺得。即係而家已經離了㗎啦，我覺得。 我覺得咧，佢個妹仔咧，嗰、那個嘅即係妹仔特首咧，已經係出曬嚟㗎啦。我甚至連覺得房屋呢個suppose係民生政策咧，你雖然你頭先講嘅啱嘅，即係佢覺得自己好熟書，咁你個程序講錯咗。但係咧，其實 even 房屋呢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點解佢要出嚟道歉咧？我覺得後面是一定有很多人就話：喂，你咁講嘢唔得喎，咁樣。 你梗係政府裏面都反彈啦。 同埋你叫建制派嗰啲都喺度嘈， 個個真係 葉劉都喺度， 真係西口西面啊！真係見到佢個個都真係，因為賴嘢咪呢單嘢。 呢、這個嘅特首咧，其實我諗係佢嗰個嘅所謂嘅即係權力咧，係非常之弱嘅一個特首嚟。 嗱，第一睇佢側邊到奪取佢權力嘅人多的是，包括嗰啲中聯辦、中聯辦副主任、中共教育部長呢啲，係嘛？ 係啊，各個中共部長 個個都有條線落嚟，然後跟住仲有嗰啲建制派啊，你想咩啊？你想和諧啊？對唔住，我哋要喐油，我哋喺立法會劈油，你睇嗰啲陳建波啊嗰啲，完全咧就當呢個777係不存在嘅，其實係嘛？所以你諗下佢其實再搞落去嘅話。我就話越搞越混亂嘅，一定係你諗到諗都諗到嘅。其實上邊落嚟嘅單越嚟越多，而佢呢個人係承受唔到壓力嘅，係會喊會發爛渣，會唔撈嗰啲人嚟嘅。 佢又或者會發癲，跟住再做啲更加 激烈， 你想唔到係啦，係諗估唔到嘅嘢，更加激烈。 唔係你諗到嗱，你房屋政策一個咁大嘅政策變動一番，你留意一下，大家唔知道有冇見到咧喺。七出動的場合裏面咧，係冇咗一個叫特首辦主任的角色喺度， 即係邊個咯？ 陳國基 咯， 唔係陳國基。 哦 ，OK， 即係呢個入境處處長， 唔 見人嘅。嗱，你留意一下以往，即使係梁振英都好咧，邱騰華 都 喺度嘅。然後另外一個咧就係個 press set， 新聞秘書，兩個一定喺度嘅。點解咧？就係一定係埋去嗰個麥兜接受記者訪問。回應記者之前，一定會提醒佢幾句。呢啲唔好講，呢啲唔好講，嗰啲唔好乜咁樣。一陣間拉套 take 係乜嘢？咁然後先至埋去講。但我覺得呢個奶媽就因為覺得致命係呢、這個即係好打得啊，所以你見唔到佢身邊有特首辦主任陪住佢嘅喎。好多時佢自己行埋去就講嘅咯喎，已經係。係嘛？咁我覺得喺佢眼中，佢更加睇唔起入境處處長添啦。係嘛？你識乜嘢啫？ 識咩啫？ 咪咯。 不過係人哋阿山佢過嚟， 人哋阿山係喺度夾住我啫嘛。你識咩？ 所以你講得啱㗎，係真係喺阿七七七身邊咧，見唔到阿陳國基嘅，所以佢應該係將佢擺埋一邊。你唞下啦， 或者叫佢你幫我對付阿胡蘇啦， 或者幫我買廁紙。 唔係，好似你講 白物咯， 七七七，原來你識咩啫？入境處處長前 陪阿老公睇戲， 係咯，即係等佢唔使自己一個人 自己去睇戲， 我對青春無悔， 係 真係慘啊！真係一個人睇埋啲咁嘅戲，即係嗱，你諗下，即係如果佢真係自視高到一個地步，就唔需要幕僚，中策組就拆 Q 咗佢，將佢變成派俾啲僆仔。其實中策組做乜咧？好多人問我。好簡單，其實中策組就是特首的核心幕僚，因為你出面咧咁多古惑仔，建制派又有，傳媒又有，泛民又有，你點樣去收集嗰啲嘅消息？點樣去應對？點樣喺政治裏面去做判斷？每一日嘅傳媒會問你乜嘢？你一定有一集核心幕僚咧，即係你睇呢個 House of Cards 就知道，你冇呢啲核心幕僚幫手嘅話咧，你一個人係應付唔到咁多嘢。 蘇貞都講過啦，佢一個人。即係你三個人，我可能叻你每一個人一啲嘢，但係你三個人加埋嘅，我 就叻過你 嘅，叻過我啦嘛。 但係你諗下，胡蘇都有一個肥仔聰跟出跟入啦，係嘛？提醒佢做呢樣，唔好講嗰樣。但係你諗下，呢個奶媽係冇核心幕僚，佢連編制上編俾佢嘅，其實可以委任三個，然後一個 A.O. 嘅四個人嚟嘅。你諗下嗰四個人可以用做到幾多嘢？你諗下，係佢自己調動嘅喎，可以。嗱，你幫我睇呢份，你幫我睇嗰份，係咪？佢唔需要佢自己一個人打曬嘛。第二，你睇到係咩咧？冇班底嘛。呢啲核心幕僚一定係要咩？自己信得過。陳國基根本就唔係佢自己信得過。 所以呢個咧，佢又可憐嘅，即係咧，你諗下呢個咁嘅妹仔特首，連一個嘅叫特首辦主任個權力都冇啊！佢委任邊一個人 呢個 suppose 係一個佢好似講佢心腹嚟噶嘛？ 心腹嚟嘅係一定係。 但係呢個人佢都冇權自己去選擇。 佢冇一個心腹咧。 我估佢係冇心腹。個原因就因為你諗下一個人，即係一個全班由中一到中六都考第一嘅人、 嗯， 然後經常喺你面前窒人唔使本嘅人，你諗下佢有冇朋友啊？喺佢中學嘅年代裏邊，總共嗰六年時間或者七年時間裏邊，佢點會有知心嘅朋友嘅啫？ 嗯 系乜永远都唔够嗰啲就嚟冧班，不过游水好叻啊，或者成日请人食饭啊，嗰啲受欢迎嘅。系乜总系呢啲咁样噶，觉得自己自以为好叻，就又唔使本， 嗯、 一定系冇朋友嘅、啊。你做官咁多年 系嘛？ 系啊，做官咁多年、啊，你自己一个心腹都冇，都可想而知呢个人嗰、那个即系点样处理呢啲同事之间嘅关系。系、嗯、乜？而家得一个就系摆咗入去咩咧？就系、是、呢、這个叫做政策创新与统筹办公室。 啊、 就是那个 AO 啦，就是佢的马仔嚟噶、 嗯。 我估呢一嚿嘢咧，就是上面要求咧，香港就谂计咧去统战年青人。 嗯， 咁所以就度咗呢嚿嘢出嚟、嗯，然后咧就再揾一啲所谓嘅即系建制派嘅年青人入去正式整水咁、嗯。 但系佢呢啲所谓嘅用利益去统战年青人，你统战到咩人咯？你一定统战到一啲人噶。 周浩鼎， 咪咯。就咁咯，周浩鼎啊呢咁嘅人咯，所以問題就係話你用呢啲又係用翻同樣， 好簡單，我就係問一個問題， 解決唔到個問題嘅。 就算我話楊雪瑩去申請做呢個政策創新及統籌辦嘅呢個研究， 嗯， 請唔請佢啊？係嘛？其實我好想真係叫佢申請一次，就等對方露底啊嘛，其實。 喂，系啲年青嘅散兵咧，不如去申請一下。 系啊，嗱，我唔申請你就話你哋根本冇嚟申請噶嘛。如果係嘅話，我覺得應該鼓勵佢哋去申請嘅喎。其實係， 嗱、 乜你就睇到佢最終其實係攞嚟做咩嘅咯？究竟係政治酬用啊，攞嚟分派俾嗰啲嘅自己建制派嘅第二梯隊、第三梯隊啊，定係真係吸納年青人嘅政策建議咧？朱凱迪團隊有好多呢啲做政策研究嘅人噶， 或者阿蘇敬恆咯，佢做唔到政助申請呢啲 咯。我係啊，我係蘇敬恆，我去申請啊，真係。喂，你今次會唔會又再封殺我先？ 嗱，嗰個就話要政治審查啫，因為係問責官嘅一部分。咁而家呢個 自薦噶嘛， 係咯，自薦。 好似有年紀限制㗎，係嘛？ 十八到三十五啊嘛。 十八到三十五， 咁啊，蘇敬恆應該未到三十五嘅。 如果冇年齡限制，我都再申請一次。 你算罢啦，你 blacklist 咗噶啦， 我睇下佢点 reject 我。 You're too old， 系啊，而家好容易啫嘛，你不符合年龄限制咯。 咁啊，杨雪莹唔知到三十五未？ 一阵问下，一阵问下佢先， 一阵问下佢先。嗱，我哋今晚咧就9:30开始咧就会有呢个嘅311复兴与再生嘅呢个网上 直播 出系啦。咁咧喺呢個我哋休息之後咧，翻嚟咧，我哋就會請到呢個頭先我哋經常談論嘅呢個最靚嘅傘兵啊，楊雪瑩。 嗯， 啊，我喺度笑喺度。咁 佢冇否定最靚， 佢冇否定 係傘兵啫。嗱，你嗰句説話有一半係錯。 我以為佢頭都係降落傘嚟。咁咧就上嚟我哋節目咧，就因為佢係311呢個紀錄片嘅一個主持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所以咧，都講解一下，即係呢套紀錄片拍攝嘅過程啊，嘅苦與樂啊，同埋有啲咩感受啊咁樣。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咧，大家就可以即係唔使見到我哋呢三個， 係 啊，見嚟見去都係即係頭髮越嚟越白嘅男士啦。 係， 你係越嚟稀疏啊！ 唔係啊， 你唔係白， 短髮同秃头係兩樣嘢嚟嘅，知唔知啊？阿 Lens 嗰叫秃头，我呢啲叫做短髮。 又要指人哋咧？ 係嘛？呢啲係即係啲建制派真係唔識分辨啊！呢啲水平太低啊！呢啲啊，我哋先休息一陣先。